封信叫孤独，有折磨，差点开心都好，让我屈服，有什么都觉得心重，只恐拒绝便折磨，寂寞也许都只因我太紧张，过路人怎可能有话，满脑恐怕远地苦天也讲指甲，想因某人哭湿过手帕，我问良心怀念孤独谁都合衬，偶尔更寂寞都不要紧，再别疑心闭起这双眼，才能亲一个吻，然后多么渴望原来某关极深得我寂寞。